喂喂哄老人家亲身看呐，外孙女只见他亲心奄奄，伸过端说你病

鼓，我为教师歌一曲，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。 演唱开江道小学，伴奏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，指导教师赵习左、赵习右老师。

多你高高是来问，还问 北大街小学演唱。 啊。